Thank you. 多少亿， 请大王前来来。把相片取出来了，你看。 哎，那马匹上呢？ 哎，乱马。 咋了？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说呗。 妈妈，时间老是不同，我想再说服说服他，你看是不是再等个十天半月？ 啊，到现在还犹豫啊？刚好找各行各业支援农业，你就一个字也没记住 呀？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，说话就这么提出？当初你还不是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啊？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？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？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啊？那你要斗争二十年，我也等你二十年 呀。那咋着？ 咱冷静点好不好？ 别理我。 英焕， 自从你爹爹要回家乡，咱成家都是为你忙，俺的爹他为你修房子，俺的娘他为你做衣裳，小妹妹听说你要回家去，她给你疼了一张床，你早上不来等上午，上午不来等后上，今天等来明天看，等你看你想你念你，谁知道你的心比那冰棍儿还凉啊！ 我又不是不想去，你听人家说嘛。 耐心说服他，叫他一块搬到农村去住，把恁家那台缝纫机也带上，不能干农活给人家打打衣裳也好，一来给农业帮点忙，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。 我给他说过一百回了，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气死了。 你要明白，我要去就把妈给气死了。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。 呀，咋？恁娘是娘，俺娘不是娘。 英焕， 恁娘愁，俺娘也愁，两个娘愁的不相同。 是娶你娘的你，用一梦两条道路，愿从那条中任你挑任你选，我不强求。 家里活很忙，今儿我还得赶回去。那妈啥时候同意了，我再来接你。我走了啊。 啊，什么？剧团来了通知书，人家要去再考这意思 我算看透你了，又想当演员，又想学医生，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，还说到农村更光荣，一会儿这一会儿那，还有个主心骨没有？把相片给我。 给你？ 给我。 咋？也不是光找你一个人，还有我一份呢。 好好，把我那一半撕掉。 你敢？ 你看我敢不敢？ 中中，你撕你撕吧。 你看我干不干？你看我干不干？你看我干不干？ 你死！ 好好好，跟你娘守着那个纸砚摊，坐着吃一辈子吧。 又赏广经啊，看见这儿说没戏了，看见那儿吧，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，也 装起来，将个花好圆吧也夹到那奔子里，说这个可以躲几眼，哪个可以总碰油。你要是真叫他赖在那唱住啊，又先在那山高了路冤了，这儿脏了哪儿丑了，可倒糊涂成冒饼了。 哎，赖不赖用他吧，人家要真不愿意呀、就是赖了也留不住。 算了，你说在山包里了他就招不赖的戏份了。 保了那些听着那走吧，我得给嘴里送水去了。 哎 哟， 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。 不都是为迎接媳妇准备的呀，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。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半的鸡蛋都快放坏了。 哎呀，你可真成个媳妇蜜。 干嘛？ 英焕，我说你呀、 见到你回来了， 见到了， 给走吧，英焕同志， 走就走，走， 英焕，那男的妈， 把他的女儿带给他来去。 子吧，希望你早在家，知道啥在说啥，别光说那外行话，别光邻居听见了，不笑出眼泪，笑掉牙，笑掉牙啦。 这次我可别假结了，想不到唱这么好。 好戏了，咱们以结合作，不让结合，打发过我们假结。你能蹲家唱唱，有那美好幻境。 嗯，走。你看，也唱给我们说李家华同志的故事，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他的好党全派同志都牺牲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坚守了一夜，左胳膊被打断了，鲜血直流，